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每年的4、5月份是杨柳絮飘飞的高峰期，鹅毛般的杨柳絮漫天飘飞，给市民出行和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兴消防支队日前发出警示，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很多，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仔细防范。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指导员王健介绍说，杨柳絮属于易燃物质，根据实验数据显示，柳絮遇到明火可以在2秒内迅速燃烧，一些没有行为能力的小孩子学习大人点火以及大人乱扔烟头的现象，就会成为火灾导火索。 5月20号到6月18号，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系列活动之非遗嘉年华将在蔚山庄镇世界月季主题园举办。月季是北京市的市花，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月季文化节，而本次月季文化节首次推出非遗嘉年华活动，活动包括非遗食艺、非遗工艺、非遗游艺、非遗展演4大板块，既丰富大众游园活动，又多角度地展现非遗文化的艺术与价值。 近日，大兴警方通过细致摸排，仅用5个小时时间破获了一起盗窃宝马车内大量现金的侵财案件，及时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23万元。警方了解到，事主姚先生大约在1小时之前驾驶着自己的宝马车来到一苗圃大院内，与自己有着生意往来的苗圃大院承包人张某聊天。期间由于自己疏忽大意，没有及时锁好车门，致使存有23万现金的袋子被人盗走。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每年的4、5月份是杨柳絮飘飞的高峰期，鹅毛般的杨柳絮漫天纷飞，给市民出行和健康带来一定影响。大兴消防支队日前发出警示，杨柳絮引发的火灾很多，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仔细防范。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杨柳絮。杨柳絮就是杨树柳树的种子，杨柳絮里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被点燃，而且蔓延速度非常快。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指导员王健介绍说，杨柳絮属于易燃物质，根据实验数据显示，柳絮遇到明火可以在2秒内迅速燃烧，一些没有行为能力的小孩子学习大人点火以及大人乱扔烟头的现象，就会成为火灾导火索。 根据以往的事故经验，专业人士总结了杨柳絮火灾的几个特点。一、引燃因素多，防控难度大。杨柳絮火灾引燃的原因主要是以下2个方面。第一，儿童玩火引起。儿童好奇心强，对纷飞而下的杨柳絮充满着好奇心，常常去点燃积聚成堆的杨柳絮，导致火灾发生。第二，乱扔烟头引起。没有熄灭的烟头扔进杨柳絮堆积层中，遇火立即燃烧。然而扔烟头的人离开后并不能及时防控，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二、蔓延速度快。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 无论是草垛边、民房周边，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是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因此，如果不及时控制，很容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大棚等物品，造成较大的火势。三、灭火难度大。杨柳絮火灾多数发生在农村，由于地域比较偏，道路交通状况较差，消防中队的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有时甚至需要徒步携带装备进入，增加了扑救火灾的难度。 鉴于这些情况，大型消防提示公众：一、杨柳絮大规模飘落的季节，居民社区要组织人员及时对街道小区内的杨柳絮进行清扫，以免留下火灾隐患。相关部门可加大路面洒水的力度，并及时清除飘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二、杨柳絮具有易燃、燃烧速度快、危险性大等特点，请广大市民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围。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取先用水泼、清扫掩埋的方式进行及时清理，避免一处发生火灾，导致火烧连营的局面。三、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他们随意点燃杨柳絮，防止因为杨柳絮引发火灾而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四、请广大市民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不要乱扔烟头。平时应加强消防安全知识的学习，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五、对于木质加工厂、加油站等单位，更要严加防范。加强防控，勤打扫，配纱窗，防止杨柳絮诱发火灾。如一旦发生火灾，请您及时拨打119报警，避免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本台消息，5月20号到6月18号，第九届北京乐季文化节系列活动之非遗嘉年华将在蔚山庄镇世界乐季主题园举办。乐季是北京市的市花，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乐季文化节，而本次乐季文化节首次推出非遗嘉年华活动，活动包括非遗拾艺、非遗工艺、非遗游艺、非遗展演四大板块，既丰富大众游园活动，又多角度地展现非遗文化的艺术与价值。非遗拾艺聚集了国内外33个特色馆、近100种非遗小吃种类，为游客献上一场弥足珍贵的饕餮盛宴。非遗工艺集中了30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由传承人亲自展示传授华夏5000年文明智慧的精巧技艺。非遗游艺包括了将近20项的娱乐项目，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活态性、民俗性的传统文化。世界乐季主题园是北京第一个以乐季为主题的综合公园，位于南中轴延长线大兴区蔚山庄镇中心区，依附在大龙河畔，占地657亩。园区收集全球1700多个品种乐季，近7万株，是北方最大的乐季园区之一。2016年5月18号到24号，世界乐季洲际大会、世界古老乐季大会在这里成功举办。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警方通过细致摸排，仅用5个小时破获一起盗窃宝马车内大量现金的侵财案件，及时为事主挽回经济损失23万元。4月24号17点左右，事主姚先生报警说，自己宝马车内23万现金被盗。接警后，大兴公安分局天宫院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展调查走访工作。警方了解到，事主姚先生大约在1小时前驾驶着自己的宝马车来到一苗圃大院内，与自己有着生意往来的苗圃大院承包人张某聊天。期间，由于自己疏忽大意，没有及时锁好车门，致使存有23万元的现金的纸袋子被人盗走。通过现场勘查以及对案情的仔细梳理后，警方发现，当事主来到苗圃后，这个院落里并没有其他人员出入，窃贼很有可能就藏在现场的7名人员当中。民警随即对现场的7名人员进行了逐一的排查，而当警方对苗圃的承包人张某进行巡查盘问时，张某神情紧张，甚至答非所问。与此同时，民警通过足迹比对发现， 在事主姚先生被盗车辆停放的位置附近，发现了大量与张某皮鞋底纹图案相似的鞋印，于是警方立即将张某带回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在派出所里，起初张某拒不如实向警方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试图抵赖蒙混过关。后经派出所民警进一步审查得知，在姚先生被盗时，有一辆别克商务舱汽车就停放在他的车子后面，而这辆别克商务舱的车主就是嫌疑人张某。随后，派出所民警对张某的车辆进行了搜查，并在车内发现大量现金。经清点核实后，正好23万，与事主姚先生被盗现金数额相同。在铁证面前，张某渐渐低下了头，供述了自己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据嫌疑人张某交代，当时姚先生刚到苗圃大院内不久，去上厕所，自己透过宝马车车窗看到车内后座上有个大袋子，里装有大量现金，便见财起意将钱盗走。故作聪明的张某觉得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人证，本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在警方的法眼下，最终被捉贼又捉赃。目前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印象广阳绿色长子第六届长子营文化旅游季在河北省廊坊市金丰农科园举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大兴区长子营镇、廊坊市广阳区联手打造。 3、2、1， 在启动仪式上，长子营镇与广阳区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两区将在文化旅游、夯实基地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廊坊市广阳区副区长刘永华介绍说，大兴区与廊坊市是友好城市，长子营镇与广阳区邻连邻、地连地，是邻里相接的老街坊。 我们廊坊市广阳区和大兴区长子营镇呢，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一直以来呢都有这个非常广泛的来往和联系。这次呢，这个大兴区长子营镇的和朋友们来到我们广阳，共同开启这个文化旅游季，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以此为契机呢，双方呢能够在更多的方面，有更广泛的联系。 启动仪式还发布了两地夯实产业游、生态休闲游、红色爱国游等三条精品旅游路线。长子营镇党委宣传部部长段小燕介绍说， 那么今年呢，是我们长子营镇的第六届文化旅游季，我们把队伍拉到广阳来，通过跟广阳交流合作，达到一个文化旅游共建互促，来推动这个整个1、2、3、4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目的。广阳区呢本身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文化旅游资源，我们就希望通过文旅搭台、农业唱戏，能够联手建设夯实基地，服务这个新机场的建设，同时呢也当好京津冀融合发展的开拓兵。 今天您发布的三条这个精品线路，是不是都包含了咱们镇精华的这些景点呢？ 那不光是包括咱们镇的精华旅游景点，也包括咱们廊坊广阳区的一些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我们共同推出了三条旅游线路，分别是夯实产业游、生态休闲游和红色爱国游。 活动结束后，双方还开展了文化交流、旅游推介、非遗延展等活动。来自廊坊的吴先生还向记者介绍了非遗文化。 就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葫芦烙画。这个全高吧，就是大约是7.5公分，就是那种亚腰小葫芦，上面100个小娃娃，有一段艺术围墙，一颗百年的古柏，这个场景比较宏大。实际上，这个说白了，就是把我小的时候，就是淘气的那些事儿，我都给他画了。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遇事严谨负责的环保监察队长。2006年，李哲大学毕业后来到大兴环保局工作，目前调到大兴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牵头负责督察办日常工作。刚毕业那会儿，李哲被分配到大兴环保局管理科，负责行政工作中的群众审批工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窗口服务。李哲告诉记者，其实我的性格挺内向的，刚去工作被气哭过。众所周知，窗口服务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李哲遇到一位办事的企业负责人， 由于少了一项审批资料，当事人急赤白脸地和李哲争论起来。其实我都是严格按照要求走，也是对企业负责，没想到把我委屈哭了。李哲面带微笑地回忆道，当时是委屈的，回忆起来确实意味深长。通过这一次委屈，李哲从中反思，是不是说话的方式不对，是不是说话语气有问题。初入职场，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有过委屈，有过不知所措，李哲也没有什么高招，就是及时与领导沟通，向同事请教。两年半的窗口服务工作，他没有接到一起投诉。 2009年9月，李哲负责企业项目审批工作，需要实地走访调查。在验收工作中，李哲曾遇见过多次企业整改不到位的情况，个别企业为减少花销，希望蒙混过关。李哲遇到这种事，一般都会跟踪4到5次，直至企业设施完善才会通过审批。有时候人家都问我们赶上谁审查了，一说李哲审查，他们可不情愿了。李哲说，据李哲介绍，每年会审批2-3千家企业，拒批占到20%左右。回顾自己9年管理科的工作，锻炼了自己严谨办事的作风。李哲对自己的总结是，遇事认真负责可能是我最大的优点了。2015年7月，李哲从管理科调到监察科，主要负责各种执法检查。有一次他来到一家家具厂，整个家具厂嘈杂不堪，作业师傅满脸灰尘，油漆味刺鼻。这是李哲印象最深的一次监察行动。企业为了节省资金，少了很多配套设施，工人也是为了挣钱而一直不顾自己的身体。李哲说，从没遇见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我马上约谈老板，通过设立台账进行清理整改。对事的严格，跟事较劲，是李哲在环保监察工作中的一贯作风。除了企业的日常监察，监察科还负责市区的专项检查，冬季属地的燃煤锅炉、河道水质等均是日常的工作。改善环境质量的压力极大，但是李哲经常说，要化压力为动力。 李哲梦想的专业是做一名老师，后来阴差阳错地学了环境工程专业，如今做着这么接地气的工作，与年少时的志向相差很远。但李哲却说，作为一名大兴人，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由于生病，李哲在去年做了场手术，休息了十几天，李哲就又开始上班了。李哲办公室最显眼的盆栽，原来这是李哲的一个减压的好办法。没事爱整理一些花草，平时1周2次的瑜伽也是变得1周去1次，都觉得奢侈。去年的假也是累计10多天没有休息了，周末加班，孩子就陪在我身边。一提到孩子，李哲的笑容就无比灿烂。如果没有企业排污，如果没有企业生产设施不齐全，想必整个国民素质都会提高，像监察科就不会存在，也许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吧。李哲开心地畅想着自己和环保监察工作的未来。 本台消息，五一小长假，北京野生动物园新建的奇趣乐园正式亮相，除了步行展区及升级版迷你自驾区，还增设了育幼中心和兽医院，首次向游客开放。记者了解到，育幼中心里展示的小动物大多只有3-4个月大，全是园方自主繁育的。迷你版小熊猫、小黑熊、小黑猩猩看起来呆萌十足。此外，北京野生动物园首次把兽医院建成开放式的，游客可以看到接诊室、影像室、手术室等动物诊疗科室。今后如果有动物需要拍片子、打针、吃药，甚至做手术，隔着玻璃橱窗就可以目睹全过程。在新建成开放的奇趣乐园里，藏着一个萌宝幼儿园，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过去动物育幼是在幕后完成的，现如今北京野生动物园把这个过程搬到了台前。萌宝幼儿园就是新建的育幼中心，园方自主繁育的小动物将陆续住进来，让游客真正看到小动物。 由于刚刚开放，目前萌宝幼儿园里只展示了部分小动物，如小黑熊、小熊猫、小老虎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小黑熊肉肉和球球。据育幼师程雪颖介绍，这两只小黑熊出生刚四个半月，刚降生时由于熊妈妈是第一次生育，不会带孩子，既不会抚摸也不会抱他们，饲养员和育幼师观察了八个小时，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于是决定拿出来人工育幼，每隔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奶，现在仍以喂奶为主。肉肉和球球还可以吃苹果香蕉，由于牙齿没有发育完全，要把水果切成小颗粒，预计再过两个月两只小黑熊就能断奶了，观察一下身体情况将会回归兽舍，和大黑熊生活在一起。很多游客看到这两只小黑熊都不由得被它们萌化了。游客张女士感慨地说道，印象中的黑熊高大魁梧，甚至还有些凶猛，不敢近距离接近，没想到它们小的时候这么呆萌可爱。在萌宝幼儿园旁边是丛林医院，它是北京野生动物园新建成的兽医院，在一条玻璃长廊里，游客可以依次看到接诊室、影像室、检验室、手术室和药房营养室，涵盖动物诊疗的全部科室，里面摆放着相应的仪器设备、医疗器械及药品。 比如在接诊室里有体重秤、听诊器、采血管注射器、输液泵等仪器，可以对动物进行听诊、触诊、体温测量、口腔检查、采集血液、尿液、唾液、粪便等。动物医生将结合各项检查结果做出疾病诊断，确定治疗方案。据丛林医院院长陈海亮介绍，像人一样，动物也会出现健康问题，比如肠胃炎就是动物比较常见的疾病，动物会出现不吃不喝、拉稀等现象。动物医生先和饲养员了解一下动物饮食等情况，然后通过观察，如鼻子头干不干、粪便的颜色、尿量多少等，做出初步判断。根据病情轻重，可以采取口服药、打针输液等方式进行治疗。值得一提的是，游客将有机会在丛林医院里看到动物做手术的过程。手术室里摆放着氧气瓶、制氧机、心率监护机、输液泵等设备。除了大手术，动物医生面对更多的是像接骨、外伤缝合等小手术。现在正值动物发情期，争夺配偶比较激烈，经常出现外伤。陈海亮说，外伤手术通常是突发的，没法预设，如果游客恰巧赶上了，就可以隔着透明玻璃目睹全部诊疗过程。此外，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计划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站，让受伤的野生动物能够及时得到救护。今后丛林医院还将承担野生动物救护的职能。 据了解，北京野生动物园地处京津交界地区，建立救护站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北京野生动物园又毗邻即将建成的首都新机场，便于接收海关罚没的野生动物。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野生动物园基础设施及人员配置完善，具备野生动物救护的能力。除了萌宝幼儿园和丛林医院，奇趣乐园里还开设了步行区和车行区。步行区里设置了12个展区，刚一进门是火烈鸟岛，在这里可以看到成群的粉红精灵火烈鸟。展区里精心布置了假山、河流、瀑布、红土浅滩等场景，还有仿真霸王龙，模拟出一个真实的火烈鸟野外生存环境。到了寒冷的冬季，火烈鸟将移至室内展出。漫漫世界展区里聚集着一群行动迟缓的小动物，还记得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那只快把人逼疯的树懒闪电吗？在漫漫世界展区里，游客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真实的二指树懒，看看它的动作是不是和电影里的闪电一样慢呢？此外，展区里还有食蚁兽、象龟、绒猴、扬子鳄等漫漫动物。另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展区叫长长舌头，主角是马来熊，它的长舌头很长，可以伸进蚂蚁窝的通道，把蚂蚁粘在舌头上饱餐一顿。另外还有大大耳朵展区，耳廓狐、小兔子等大耳朵动物在这里等待着游客。 奇趣乐园还特别搭建了一座恐龙山，满足小朋友的好奇心。 山上共有53只仿真恐龙，最大的高达35米。恐龙山上有山洞，山洞中有翼龙在头顶上飞过。游客还可以在恐龙山上偶遇恐龙蛋，走进恐龙蛋中把自己拍成一个小恐龙。奇趣乐园还有果子狸展示区、马来熊馆、水生动物展区等。新增的电子游戏区可供小朋友在游览之余体验迷你摩天轮、旋转飞椅、青蛙跳等6种游戏项目。 本台消息，将近2亩地的绿地被分割成大大小小10几块，有的用栅栏圈起来种菜，有的搭起了房子用于堆放杂物，还有去年收过的玉米秸秆。近日，记者跟随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来到位于义和庄北里东侧的一块绿地进行拆除还绿。据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队员介绍，此处违法建设用地的土地性质为绿地，周边小区居民将这里私自开垦种植农作物，并各自为营圈地占绿地，大肆的私搭乱建。近两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了近700平方米的私搭乱建。私搭乱建的农用棚材料容易燃烧，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针对此种现象，林孝路城管执法队先期与居民进行沟通，加强宣传教育，告知其违法建设的危害性，并发放告知书、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告知相关居民限期拆除。4月25号，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对私搭乱建进行拆除，现场上100吨的杂物总共清理了12车。 当大地披绿、万物生长之时，位于大兴区安定镇古森文化园里的桑葚果子也已经是硕果累累了，而一年一度的桑葚节也即将在这里举行，到时候诱人的香气也会吸引着4海8荒的游客前来品尝采摘。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今年桑葚节在5月中旬开幕， 大概持续多长时间？ 应该是2周的时间吧。 走进安定镇玉林古桑园内，记者看到草坪、河流、小桥，而不远处的桑树林子里，桑葚也是挂满了枝头，绿的、紫的、白的、红的，每颗都小拇指大小，很是诱人。这里的桑葚不仅品种多，就连名字都起得很是唯美。安定镇新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 园区呢按颜色来说呢是3个品种，就是黑色和白色，剩下一种叫用土话来说叫马冷红，说京字呢就是蜻蜓红。 仔细品尝之后，酸的爽口，甜的沁人心扉。除了食用，桑葚药用价值也很高，自古以来就作为水果和中药被广泛应用，享有果皇之称。除此以外，桑葚酒、桑葚果子、桑葚酱、桑葚脯在这里您都可以品尝得到。 到我们桑园呢，还能买到我们由桑葚研发出的各系列产品，其中包括桑葚醋，还有桑皮纸，都在桑葚节期间在桑园有展示和展卖活动。 这个桑葚醋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桑葚醋能降脂降糖，对人体的消化都有好处。 据安定镇工作人员介绍说，本届文化节活动不仅内容多，而且还可以采摘桑葚，品尝农家美食，享受踏青赏花之乐。除此之外，还可以体验很多游乐项目。 今年桑葚节的活动呢，首先来说呢，我们启动一个最美安定图片展，还有就是记录乡愁的一个图片征集活动，再有呢就是说在园区呢增设了一些安定的美食和儿童的娱乐设施。 安定的美食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 我们安定的美食呢就是桑叶包子和桑叶饺子，是到安定来，尤其是到古桑园来要首选要品尝一下的。我觉得来到安定，我觉得一是古桑园呢是我们安定那个一个桑文化的点，但是呢在这古桑园周边呢还有我们的那前安定民俗旅游村，在那里呢除了吃到桑叶饺子，还能品尝到那个烤全羊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驴肉蒸饺啊，还有购买一些我们地地道道的农民制作出来的农产品。 农产品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呢？ 农产品呢其中就是有我们前安定的麻酱，还有香油、花生油，这都是产自我们安定的产品。 安定镇玉林古桑园有着华北地区最大的古桑林，其中古树树龄最老的达500年以上。 我们桑树树龄最长的应该是达500年了，这500年以上的得应该有10多棵，然后100年以上的树龄应该是100多棵。这么大的那个桑园在北京市来说我们是首家。